3650夜，即是说十年的时间。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呢？好理有几多个十年，最紧要有今日，今日才是刚刚开始。早晨早晨，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上有前辈陪陪伴你的，看看你咯噃。日子就来到2021年的12月10日星期五的早上，农历就是11月初7，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啊。 人生犹似苦海里浮沉，若觉得一切无憾，就算是行运。如今望向街中满行人，在那轨迹里行运，亦似落浮沉。我有阵好识谂，要好个人没法恨，莫说爱憎，平淡也开心。谁会愿一生都背暗，纵使生性呆笨笨，想发奋做人，想一生救魂，想安稳。望向街中满行人，在那轨迹里行运，亦似落浮沉。我有阵好识谂，要好个人没法恨，莫说爱憎，平淡也开心。谁会愿一生都背暗，纵使生性呆笨笨，想发奋做人，想一生救魂，想安稳。人生犹似苦海里浮沉，若觉得一切无憾，就算是行运。问你何时伤感， 彭健新二等良民。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啦，日间系干燥，最高气温咧约为2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稍后风势系清劲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嘅。星期日日间温暖，通常温暖之后咧都系嚟冻啦。下星期一天气会转凉啊。再次提提你，室外温19度啊，相对湿度82%啊。 别后问何日见。 我哋有陈秋霞嘅歌声啊，咁当然啦，而家唔系六月，而家咧就啱啱系半年之后嘅十二月啦。咁大家望下先啦，都系冬天嘅时间嚟嘅，望下几时先到夏季。尤其是我谂啲学生哥应该好想快啲到夏季，点解？因为会放漫长嘅暑假嘛，进入十二月咧，即系呢个考试嘅季节，冚冚声咁嚟啦。无论家长又好，细路仔都好，其实对于呢一个嘅十二月咧，或者一月都系，都麻麻地啊。咁当然啦，后生仔咧最中意十二月啦。点解？因为十二月尾有大家好中意嘅圣诞节啦，年尾亦都有呢一个嘅除夕啦，系咪？咁但系咧，对于某一啲人嚟讲咧，又觉得年尾又好似真系麻麻地不过点样都好，最紧要咧都系身体健康。 人人望见掉头走，但我依然跑上前。为了今天的我，有我信念，耕种再收田。人人问我做成点，渐觉心头苦过往年，但我轻轻一笑。能信谣言，曾偷偷数手指，一天加一天，数目也每日变。从开始着力追求我美梦，也间中感慨万千。人人问我为何如此，但有苦茶先喝完。廿四尾搭阵下，金金地心头似。曾偷偷数手指，一天加一天，数目也每日变。从开始着力追求我美梦，也间中感慨万千。人人问我为何如此，但有苦茶先喝完。廿四尾搭阵下，金金地心头似蜜甜。四尾搭阵下，金金地心头似蜜甜。 呢排咧日夜温差较大咧，咁啊发现咧啲医务所咧又多翻生意，即系话咧多咗好多人咳。咁当然点解我知咧？就梗系我屋企有人咧就要帮衬啦，系嘛？哇！发现咧就难 book 咗好多，同埋咧去到医务所等好耐啦，个个都系有同一个症状啫。个个都奇奇钳钳咁样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就即系特别留意啦。咁当然啦，你话除咗睇西医之外咧，中医咧都可以帮到手嘅。咁但系咧，你话一般嚟讲，如果你觉得你有啲唔舒服，你话你饮杯廿四味得唔得咧？其实真系要视乎每个人嘅体质嘅，因为廿四味都好凉下噶嘛。咁如果你唔受得嘅，可能。仲更加严重都未定啊！好，带嚟咧有呢一首歌啊，甜甜廿四尾，我哋有卢叶薇嘅歌声啊。今日礼拜五啦，谂到听日有咩做未咧？有冇人约你啊？冇人约你，我约你啦。听朝 早啊，星期六啊，仍然有清晨爽利，所以我系会约定你嘅。不过星期五都未过，我咁快讲定星期六。我哋有星期六啊，咁啊星期六有咩约会咧？我哋要问下邝美云先知啦。哇，好耐冇听呢一首歌啊，可以讲系早期嘅一啲嘅 rap 嘅歌，而家咧就好流行一啲嘅 rap 嘅歌啦，一路讲咧。即都唔知佢係讲緊啦定係唱緊嘅係咪咁，但係呢有啲又 rap 得好好听㗎喎。咁呢一首都算係早期呀，喺广东歌里面早期嘅一首嘅 rap 嘅歌啊。有呢一个邝美云嘅呢一首星期六约会。约咗人未呢？未约嘅，今日去约下啦。嗱，头先咧就播过陈秋霞嘅六月天啦。讲起你话每个月份咧，大家都可能有唔同人嘅中意，我啊中意九月多啲啦。九月好多时候都系学生哥嘅一个新嘅开始啦，同埋九月嘅天气都相当唔错嘅。 梦仍热暖，浪漫是我的故事。像雾像雨霎时渗着泪，默念着你怎去睡。朝离别了，寂寞静悄洒遍地。昨日为了爱情作后备，尽力热爱不顾忌。记起你一向讨厌夏天，就像昨日活现眼前。你似惯了变心转了又转，为闹弄情徘徊九月户外恋。心埋藏当天日记，模模糊糊留下了趣味。你已远去放下愁满地，我总继续想念你。 似我的故事，像雾像雨霎时渗着泪，默念着你怎去睡，自离别了，寂寞静悄洒遍地，昨日为了爱情作后备，尽力热爱不顾忌，记起你一向讨厌夏天，就像昨日豁然冷炽，你只惯了变心转了又转，唯留浓情徘徊九月户外暖心，埋藏当天日记，模模糊糊留下了趣味，你已远去放下愁满地，我总继续想念你，难目自神留在了故地，你我再次碰面无意地，你竟说着请别去， 李克勤一首较冷门的歌曲啊，九月中的陌生人，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5:29，即系话咧，我哋仲有大概唔够30秒咧，就会听到5:30嘅新闻啦。翻嚟之后咧，仲有1小时嘅清晨爽利嘅。今日咧都播咗好几首嘅歌，唔知道你又觉得今日我拣嘅歌同往常有啲咩唔同咧？有冇啲特别嘅主题咧？心水清嘅你可能已经知道。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香港健康码系统朝早9:00正式开通，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亦会更新至3.0版本。市民可以喺港康码网站实名登记申请注册账户，成功开通账户之后，用户可以透过安心出行3.0版本上传出行记录到港康码系统，然后喺港康码网站登入系统获取港康码。港康码采取实名登记，申请人需要填写个人资料，例如姓名、身份证明文件号码以及联络电话号码等，并且上载在港住址证明供核实之用。政府表示，港康码分为红码、黄码和绿码，判定颜色的标准和广东省的粤康码对接，所有港康码有效期均为申请当日到晚上11:59为止。當局強調，申請註冊港康碼帳戶的先後次序和日後通關配額完全無關。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將會出席明年2月在北京舉行的冬季奧運會。古特雷斯的發言人表示，古特雷斯收到國際奧委會的邀請，將會出席北京冬奧會的開幕禮。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没有计划加入美国等其他国家外交抵制北京冬奥。马克龙认为外交抵制的方式没有明显效果，如果要达至明显效果，可以选择全面抵制，不派运动员参赛，或者可以更有效的行动去改变。法国教育部长较早前表示，体育部长马拉西内鲁会出席冬奥仪式。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洲先后宣布不会派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新西兰以疫情为由不派官员出席。在北京，外交部表示，美澳英加利用奥运平台政治操弄，不得人心，自我孤立，必将为错误行径付出代价。他们的官员来或者不来，同样会看到北京冬奥成功举办。英国卫生部门公布，英国新增249宗 Omicron 新变种病毒确诊个案，差不多是之前一日的一倍，累计817宗。卫生大臣贾惠德评估，去到今个月底，感染 Omicron 的病例可能超过100万宗。

咁嘅声音喺后边，所以咧通常咧我都系最多咧就系拖一个嘅啫，另外一个可能行前啲或者行后啲咯。如果真系三个人拖埋一齐喺条路打横牌嘅咧，我谂有啲人都会几掹震下嘅。不过你话有时如果系拖住一个长者行慢啲，咁后边嘅咁就宽容啲啦。因为你都会有机会80岁嘛。 荧幕里昨天的你，情分深入了空气，古老光景又亮起，某天初结识，默默记起，或者是我，或者乐与悲，为台前而难过，也庆幸台下的一组好戏。你我永远拥有这份独特趣味，并默默留恋，伴节奏起飞。总相信以后岁月，仍然能分享。失去浪漫气氛，往日情节亦记起，每一个画面里，每一个灯影里，如重播一切有我共你。荧幕里昨天的戏，情分深入了空气，古老光景又亮起，某天初结识，默默记起，或者是我，或者是你，感染着乐与悲，为台前而难也庆幸台下的一套好戏。你我永远拥有这份独特趣味，并默默留恋，伴节奏起飞。总相信以后岁月，仍然能分享好戏，纵已失去浪漫气氛。 十岁后我哋有谭咏麟嘅歌声啊，咁谂下自己80岁之后会系点咧？咁可能条路都好漫长，或者你可能就嚟到，或者你已经系80岁后。不过都系无论点样都好啦，咁其实应该系活好今天嘅，冇谂到话80岁之后嘅事啦。咁今天咧就应该要过得快乐。过得即系样样都系开心嘅，可能有多时候咧都会系一啲嘅逆境喺你前边，或者系你而家行紧嘅都系一个逆境。不过一定要相信一样嘢，就系逆境过后咧就系顺境啦。特别系天气， 通常咧就系落完雨之后就阳光普照嘛，系咪？干燥完咧就会湿啊嘛，系嘛？咁但系而家仍然系干燥嘅日子，未去到春季。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大致天晴啦，日间系干燥啊，最高气温约为2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嘅。未来两三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天气系会转凉。室外温19度，相对湿度81%。 没有这件事妨碍我们，难道我和你又会一样？就算不是他也有问题吧，早该分开，不该怪他。即使跟踪你来临，案发现场牢牢看守着你，提防你搭上这一个他，下个他都会趁我看不到诱惑你。明白如你要这样已变心，那到我害怕。就算他跟你有段情，我也为你高兴，用第三者身份验证。最不可靠是爱情，我们无人能得胜，再运气仍不够耐性，挨得到第四者煞风景。当初喜欢你，其实你有别人，完全 卢巧音的三角字，哇！呢一首听词就已经知系咩歌啦，嗬，唔需要介绍啦。 我哋呢班打工仔，通街走的直头系坏肠胃，搵嗰些小到月底点够使？ 银国贵， 确系认真实际。我地呢班大 一世为钱币做奴隶，嗰种辛苦折磨讲出客贵， 死俾你睇， 咪话冇乜所谓。 半斤八两，我哋有 Sam 虚嘅歌声啊！咁既然都咁嘈啦，都唔介意嚟多首快歌啦，嗬！而家19度，冇200度咁热，凉凉地嘅一个朝头早啊！甚至乎可以讲得，有啲人觉得19度咁热。咁真系视乎每个人嘅感温啊！觉得冻就嬲翻件衫，觉得热咪除翻件衫咯。 直至昨晚，我都觉得推测天气不易，就暖就冷，气温每刻幻变，像个梦魇。但这夜我却不觉得推测天气很易。 仲记唔记得呢一首歌咧？叶倩文嘅《二百度》啊，喺我印象中我好似冇播过呢一首歌。因为其实咧，头先原本咧唔系想播呢一首，原本咧想播首静啲嘅零时十分啊。不过咧，谂完啱啱播完一首咁强劲嘅《半斤八两》，都可以播下呢一首歌。咁啊，都送上呢一首歌啦。咁啊，二百度啊，咁啊，当然而家冇二百度啦，有二百度就大件事啦，系嘛？而家有接近二十度就有少咗个零啊。十九度嘅室外气温，相对湿度81%。好啦，咁啊，一阵间咧就仲有大概一分钟嘅时间咧，就会做上昼嘅六点钟啦。咁啊，六点钟咧，当然有呢个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继续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咁啊，今日星期五啦，所以出现喺呢个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解咧，就系呢个青少年面对困难逆境嘅时候应该点样做。嗱，好多时候咧，我哋年纪有翻咁上下嘅朋友仔咧，其实我哋有经历咧，好多时候都好容易会即系迎刃而解好多逆境，或者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识得点样去处理。但系一啲青少年，可能佢哋人生经验冇咁丰富嘅时候，佢哋点样可以面对佢哋嘅困难同逆境咧？当然有多时候佢哋嘅困难逆境，未必我哋做大人嘅，或者我哋年纪较大嘅朋友仔会有认识，因为真系一代就唔知一代事。想知道的一阵间留意住健健康康在清晨，这个时候留意六点钟的新闻 效果。如果要达至明显效果，可以选择全面抵制，不派运动员参赛，或者可以更有效的行动去改变。法国教育部长较早前表示，体育部长马拉西内鲁会出席冬奥仪式。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洲先后宣布不会派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新西兰以疫情为理由不派官员出席。在北京，外交部表示，美澳英加利用奥运平台政治操弄不得人心，自我孤立，必将为错误行径付出代价。他们的官员来或者不来，同样会看到北京冬奥成功举办。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天气转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到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9公里；澳门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最后为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5,754点，跌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67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7，日元113.47，瑞士法郎0.924，加元1.271，人民币6.37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74.94美元，卖出价是1,775.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12月19号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

日最彷徨那刻，好彩有我在，因为我坚强到利用自己的痛心转换成爱心，抵我对他操心而记不起，我也有权利爱人，谁人曾照顾过我的感受，待我温柔吻过我伤口，成的狗，谁人曾介意爱也不好受，为我出头碰过我的手，从生者走得的都走，谁人有为天使忧愁，甜言蜜语没有，但却有我这个好友，白雪公主不多，为我出头碰过我的手，从生者走得的都走，谁人有为天使忧愁，甜言蜜语没有，但却有我这个好友。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呢一个嘅六点钟新闻之后，喺佩佩身边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啊！ 沈医生啊，今日我哋要探讨呢一个话题咧，即系确实都几令到大家担心嘅，就系我哋觉得而家嘅年青人咧，比起我哋以前面对嘅困难同挑战，好似真系大咗好多。讲学业啦，学业咧好似真系相比起我哋后生嘅时候咧，确实佢哋啲课程又急啦，又深啦，然之后竞争又大咗啦，佢哋面对毕业之后，佢哋嘅前途咧，亦都好似比我哋后生嘅时候咧，好似更加迷茫啊。咁对于而家处于年青人嘅阶段嘅朋友，我哋点样去帮佢哋，令到佢哋可以走出佢哋呢一个嘅困局，令到佢哋可以努力咁样去面对佢嘅人生咧？ 其实真系啊，佩佩你讲得好啱啊。随住而家即系个社会咧越嚟越发达啦、进步啦、科技啦，嗬，咁啲嘢咧好快 嘅， 系啊，好多时候我谂翻转头，嗬，我哋细个嘅时候咧，你话小学一二年班，甚至三四年班，其实自己觉得咧，真系好似俗称啲就系一嚿饭咁， 系冇错冇错， 咩都唔识啊咁样。但系而家 琴棋书画咩都齐晒噶啦， 系啊，而家真系啊，真系快咗几多啲嘢，系咪？咁正正因为咁咧，个竞争啊，又或者咧，即系大家个期望啊，亦都好唔同啊，同以前。正正因为咁，亦都系好多压力嘅源头啦。咁但系嗱，压力或者问题，其实几时都有噶啦。无论我谂我哋当年嘅年代，又或者而家现今嘅时刻。又或者我哋每一个人都系面对紧问题，面对紧压力，这个无可避免嘅嘢嚟嘅。但系咧有一样嘢，我谂即系好值得喺度同大家一齐去学习去分享咧，就系点样唔好将一啲问题化到再大好多嘅问题成为， 即系唔好化到变咗灾难性咁样。 冇错啦，系啦。咁啊，点解会咁样讲咧？嗱，有时我哋人咧就系会有一啲陷阱啊。当我哋踩咗呢啲陷阱嘅时候咧，就会将原本一个可能 小小大的问题呢变成很大很大的问题、 嗯 啊。有时一些比较常见的陷阱呢有即是如果你说简单讲可以归纳比较常见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当然会有些情绪啦、 嗯、 例如紧张啦不开心啦、嗯、焦虑啦或者身体会有很多反应啦。 嗯 啊、有些人呢就会对这些这样的情绪比较不开心的情绪又或者一些身体的反应呢再对自己好多个批判。 嗯。 啊咁觉得自己喂点解我咁样嘅即係点解个个都做到我点解好似咁辛苦或者觉得咁驚啊咁、嗯、难接受嘅个情绪咁差嘅咁样。 我觉得自己好冇用啦。 好冇用系咪、嗯、特别弱啲呢系咪特别差啲呢咁、啊、样。咁、啊、呢一个呢要好小心嘅一阵间会同大家讲多啲。咁、啊、第二样嘢呢就係、是、一个好令到人呢好似转咗一个无底深潭嘅一个问题，就系话点解会发生嘅？点解系我啊？又或者咧，如果我冇咁样做，啊件事就唔会咁发生啦。嗱、 嗯， 呢、这、一个问题咧系好叫做有害啊。 嗯， 甚至系有毒嘅， 冇得如果噶啦，基本上可能有啲嘢已经发生咗，冇得如果翻唔到转头噶啦嘛。 系啦，正正就系咁，但系好多人咧就会不断问呢啲问题啊、嗯，因为佢点解啊？就是、因为佢接受唔到嗰样嘢咯，佢、 嗯、 就系拒绝去接受，然之后不断问呢啲问题嘅时候咧，啊幻想自己如果冇做到啲乜或者做咗啲乜就唔会好似今日咁啦。咁、 嗯、 呢一样嘢咧，令到我哋跌咗喺一个无底深渊。 嗯， 因为呢个系冇答案 系 嘅一个问题嚟嘅。第三就是呢我哋会将啲问题个人化。好、 嗯 啊、多时候我哋身边出现问题呢好少就係因为我哋一个人呢引起㗎、 嗯。 可能係一个环境啦可能係一个即係群体啦又或者呢好多唔同嘅因素加埋一起造成嘅一啲原因或者一啲问题、 嗯嗯、 或者一啲压力。但有时呢我哋就会将嗰啲问题呢全部归咎喺自己身上、 嗯 啊、觉得係自己责任啦自己做得唔好啦咁样。咁呢一个呢亦都係会令到个问题呢无限放大嘅一个比较常见嘅原因嚟嘅。咁头先讲嗰几样嘢呢如果大家有咁样嘅即係倾向啊又或者有咁嘅情况嘅时候呢大家真係要小心注意。因为如果有呢啲嘢我哋又继续咁样做嘅话呢就会将所有嘅问题呢都放大几倍。咁即係话我哋面对緊嘅嘢呢根本係冇办法承受到嘅係大到。咁、 嗯 啊、你话点算呢係 囉作为屋企人或者朋友见到身边是真的那个青少年是这样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他们呢 这个问题当然很阔的是不是很多层面啊这样。但是如果简单讲呢去回应刚才那些那几个陷阱的话呢我想作为身边的人呢第一如果见到他有一些负面情绪都因为这些情绪呢去自责内疚的话呢、 嗯、 或者好不开心上加不开心的话呢我们首先呢真的去到要去同步啊，同佢嘅情緒， 嗯、 就係話咧，要去肯定啦，要去接納啦，去鼓勵啦，即係佢呢一個即係屋企人啦、 嗯， 去到接納自己有呢啲情緒，係、 嗯、 非常之正常。是一个反应来的、 嗯、 不需要因为这些反应觉得自己很奇怪啊、 嗯、 甚至很没用啊这样。因为这一样东西是改变不到件事实之余呢令到自己也是会、因为个情绪而形成自己一个压力、 嗯、 成为一个压力源。那我们可以身边的人呢去到肯定他有这个情绪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嗯、 也都是呢去陪伴他一起去经历经验这一种感觉、啊、在他身边、用我们的人用我们的时间去到陪伴去到支持他咯、 嗯 啊、第二样东西就是刚才讲了就是那个问很多点解、 嗯 啊、如果是这样就不会这样啦我想我们身边的人呢其实都可以跟他有一些的倾偈啦一些的倾谈、嗯、慢慢引导他呢就是这一样东西呢就无谓再想这一样东西因为这个一来个问题没有答案的、 嗯、 二来呢就是一路想下去呢其实对整件事有没有任何改变或者帮助呢、嗯、 或者引导他向前去看啦。 没错啦是啦因为再继续问就会继续卡住在那个位 置。嗯嗯 啊、那我们 究竟而家发生咗啦，咁嚟緊可以点样做呢、啊、我哋同佢反而就将个好似贝贝咁讲，就係、是、将个目标啊，将个视野呢就向前睇啦。既然係咁，咁可以点做呢，点、样去处理呢咁、第三呢就係头先讲咗，就係、是、个人化嗰个问题。咁、其实个人化呢可以话好多人都会有㗎，好有咁嘅倾向㗎。咁但係我哋身边嘅人呢就可以慢慢帮佢带出嚟呢，就係、是慢慢畫條線啊，幫佢一齊諗，究竟咧，即係關於你嘅責任，或者你係可以控制到嘅範圍嘅嘢係邊啲咧？有邊啲亦都係已經係你根本控制唔到啊，係已經喺你範圍以外嘅嘢咧。慢慢同佢一齊傾，慢慢同佢一齊咧去到分析，引導佢咧就係去到唔好將一啲根本自己控制唔到嘅嘢咧。都揽埋喺自己身上，咁啊，尽量鼓励佢用自己所有嘅能力啦、知识啦、资源啦，去到解决佢可以解决嘅问题。亦都咧鼓励佢揾唔同嘅，而家咁多咁发达嘅即系资讯啦，系嘛，揾一啲帮手，无论喺网上边啦，无论你身边嘅人啦，去到揾意见，攞意见去解决你可以解决嘅问题。但是一啲咧根本你控制唔到、你解决唔到嘅嘢咧，不如就交俾上天啦。系咪？因为嗰啲你根本再谂落去，其实冇答案之余咧，令到你咧完全系 focus 唔到，或者专心唔到你做你目前要做嘅嘢，就去到忧虑咗一啲你根本控制唔到嘅嘢身上。咁呢个咧，即系我谂我哋身边嘅人都可以鼓励之余咧，亦都可以一齐同佢引导啦，可以同佢同行啦。去到咁样去处理咯。 嗱，简单啲讲，系咪应该聆听啦、接纳啦、陪伴？当然最重要嘅系有爱，咁令到嗰个青少年能够觉得即系。唔係孤獨，係有人去同佢一齊同行嘅。 冇錯。 如果即係都冇辦法可以改善到嘅話，係咪都真係要帶佢去尋求協助呢？ 一定要啦，即係因為如果有時候咧，有啲去到已經轉咗牛角尖咧，棘住咗喺個位，就算我哋身邊嘅人花幾多時間啊、心機啊，好似似乎都好似講唔到出嚟咁樣嘅話咧， 就要揾專業人士， 揾專業人士去幫手，係嘛？咁甚至咧係可能睇下佢。有冇一啲已经去咗陷入情绪困扰甚至情绪病嘅情况咧？当喺嗰啲情况里边咧，嗰一啲嘅谂法系特别嘅固执嘅，特别咧就转咗喺一啲比较再极端啲嘅位嘅，系啦。咁但系最后啦，我谂都喺度勉励下一啲年轻人啦，又或者甚至系我哋自己本身啦，点样去到睇困难咧？嗱，呢一个亦都系好值得一齐去互勉嘅一样嘢嚟嘅。困难大家都有，系咪啊？几时都会有噶啦，呢样嘢系冇办法即系避免嘅。既然困难嚟，即系会嚟到噶啦，咁我哋就去勇敢面对，勇敢接受。咁我成日都会觉得咧，点样去到睇一个人啊，或者去考验一个人咧，唔系睇佢平时咧啲嘢做得有几好咁简单。其实就是咧，睇佢遇到困难嘅时候，佢点样处理个困难啦，佢点样面对个困难啦，先至系试验一个人最关键嘅时候。咁所以咧，当我哋每一次遇到困难，都系一个去到我哋成长啦、进步啦，同埋咧去到克服嘅一个好嘅时机嚟嘅，锻炼自己一个好嘅时机嚟嘅。咁所以咧，希望我哋。彼此互勉啦，可以咧就遇到困难当系一个试炼，是一个试验，然之后咧尽我哋所能喺我哋范围里边可以改变到，可以控制到个范围里边咧，我哋全力去克服困难。但系有一啲根本已经系我哋范围以外嘅嘢咧，我哋交俾上天啦，又或者我哋都可以揾多啲唔同嘅人去帮手啦，咁样。 广告都有讲啦，办法仲比困难多嘛。 冇错啦， 只要你肯尝试去揾办法，就必定可以解决到你嘅困难嘅。 冇错，系。 好，咁今日咧，唔该晒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往事如风，痴心只是难懂，借酒相送。送孤舟，身影蒙蒙，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

美国召开一连两日的民主峰会，总统拜登在开场发言表示，过去十年间全球民主和普世人权水平不断倒退，批评独裁和专制政权希望扩大对民主国家的影响力，为压迫政策和行为辩护，试图煽动社会分裂和政治两极化的声音。拜登强调，民主并非完美，但民主国家要团结一致，加强自身的民主制度，抵制独裁主义，反对腐败。美国亦要以身作则。全球大约100个国家或地区的代表、非政府组织、私人企业、慈善机构和个人获邀参加峰会。中国和俄罗斯未获邀请，台湾地区亦在名单上。中国外交部批评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无关国际公义，而是服务美国私利，无关全球民主，而是维护美国霸权。批评美国打着民主旗号进行政治操弄，只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世界卫生组织免疫部门主任奥布赖恩表示，随着 Omicron 变种病毒出现，呼吁国家可能会加强囤积疫苗，令全球疫苗供应再度变得紧张，令緩減新冠疫情的工作變得複雜，認為囤積疫苗無助對抗疫情大流行。另外，歐洲藥品管理局表示，正密切關注 Omicron 變種病毒的傳播力，現階段仍然未有足夠數據說明現有疫苗能夠有效抗擊這種病毒，當局正是收集這方面的證據，有需要時會採取果斷行動。新加坡再多两人初步确诊 Omicron 变种病毒，其中一宗是本土病例，累计五宗 Omicron 相关个案。新加坡卫生部表示，新增本土病例患者是24岁的女子，在机场过境区工作，在定期检测的时候初步确诊，并没有病征，估计她是在工作中和来自受到 Omicron 影响地区的转机乘客有所接触。患者之前未曾到过之前通报的三宗 Omicron 确诊患者到过的第四航厦。另外一宗个案是输入病例，女患者是46岁的新加坡人，星期一从法国经德国飞抵新加坡，星期二出现轻微症状后初步确诊。目前两名患者正是接受隔离和治疗，所有紧密接触者都是在指定的措施里面接受隔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10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市民进入所有食肆等表列处所，从日开始必须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有三类人士可以获得豁免。有无家者就以豁免证明书想入去食肆，但职员不知道有这项安排。一阵的特写环节会讲下从日整体的运作情况。 长者安居协会推出新一代的平安手机，就提升定位追踪和保安功能。老人家用了的话，屋企人就可以